到时候想跑可来不及了。 啊，那咱们快回去吧。 不要在雨季随意下河或在河边看水，以免发生危险。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幺零七点三，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是周六，是我们房产咨询的时间哈。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律师是来自于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张树贵律师。张律师你好。 周老师好，各位听众好。 嗯，那么如果大家比如说关于房地产方面啊，房产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今天呢应该说是一个机会，大家呢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号哈，把您的问题呢写上，咱们互相进行交流啊，如果能够给您解答的，我们尽量啊来帮助您。好，那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呢，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啊，咱们互相的进行交流。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说什么内容呢？曾几何时啊，有这么一种现象呢，真的是让人特别的这个深恶痛绝哈，就是这种老赖现象。比如说这个借人款了，或者说是欠了货款啦，或者是做生意纠纷啦，啊，最后这个生意上啊、钱财上的一些这个纠纷啊、矛盾啊等等吧，反正是欠人家钱了，那么最后弄得非常的不愉快，你跟他要吧，他还不给你，最后呢就只能是上诉到法院，那么法院呢可能审理完了以后呢，也最终呢可能做出一个判决，让他还人家钱，那这样的情况下他都不还。啊，可以说是拒不执行判决，这样的事情曾经一度真的是挺猖獗的。 对，是的， 嗯， 执行难嘛， 执行难哈。好像目前对于这样的事情的国家，这个对他的这种管理的力度是非常大了。 是的，这个已经加大力度。这个首先是从这个个人征信上、信用上，这个进行了限制上。 嗯， 比如说你这个记录这个黑名单。我记得在南方，某个城市，曾经出现过什么呢？就是法院执行厅和这个电信部门，这个他们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对一些极端的恶劣的老赖，设定一个铃声，就是说，如任何人给这个手机号拨号的话，都会首先提示说他已经被某某某法院列为这个黑名单，请尽快这个执行相关的款项。 嗯， 就是这样一个铃声，反正效果非常好。 是， 只要是一般的人的话，他只要有能力都会给，因为否则的话他没法生存了。 嗯，所以我觉得确实是要拿出一些手段来改变这种现状哈，否则就真的是没有是非观念了，这样也会使人们的这个感情呢越来越疏远。你说谁有事儿谁敢帮忙啊？ 是 啊，完了以后呢，不但不还，而且还理直气壮，这个还有什么公道而言呢？啊，所以必须呢，咱们要治理这样的事情啊。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呢说一个例子啊，就是跟这个 个有点关系的，咱们看看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啊。这个案情是这样的，谢某与杨某呢原来是属于朋友关系，两人还挺好。那么谢某呢就向这个杨某啊借款200万元啊，真的是不小的这个数字，200万元。那么借款期限届满以后啊，那么谢某呢以各种的理由就推脱啊，不宜与偿还这个借款。那么杨某呢也没办法呀，所以呢在无奈之下呢就诉讼到了法院。那么在2015年的5月的时候呢，法院就判决谢某要偿还人家杨某呢这个就是借款的本金200万元以及相应的利息。那判决生效以后啊，这个谢某呢仍然是拒不还款。那杨某呢于2015年的8月2号又向法院呢申请了强制执行。那么谢某呢收到了法院执行通知书以后仍置之不理。那谢某呢与刘某于2015年8月20号也就是这个谢某跟他妻子啊协议离婚。这个协议呢将某市某小区的两处房产呢归他的妻子所有。同年呢9月18号那么他的妻子呢则将前面这两处房产呢又以买卖的形式呢过户到第三人名下。那么这个他的这个前妻呢将房款另作其他来用了啊。那么法院呢在2016年的9月27号做出了移送公安机关啊这个侦查函，并将呢相关的线索呢移至到公安机关。那公安机关呢经过侦查后于2017年的6月29号做出了一个立案决定，并于立案当日对于谢某宣布拘留了。那么谢某呢得知啊这个公安立案以后这才紧张起来啊，于是呢就委托律师找到了杨某啊，并与杨某呢达成了执行和解，一次性的支付给杨某呢这个欠款本金啊及这个迟缓履行金共计是220万元，并向法院呢缴纳了案件执行费用啊，这个案件呢才最后办理终结。那么经过公安机关的侦查，那检察院的审查起诉以及呢法院诉讼的程序，最终呢法院判决谢某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实际上呢从这点大家也看得出来啊，你说这个谢某呢借人杨某的钱，最后呢到期又不还啊，就是属于耍赖，最后没办法呢，人家杨某呢就诉讼到法院了，法院已经说你必须要还人家，他还是不还啊，而且呢还耍这个手段啊，把他的一些财产呢比如说这个房产啊给他的前妻了，他前妻呢又把这房产又倒给别人等等，就等于是他没有钱啊又没有物等等的没法还好像。但是最后人家呢这个法院把这个事情弄到公安机关了，这一下事儿可就大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在无奈的情况下啊，那么这个杨某呢最后也还人家这个这个谢某啊也还家杨某呢这个220万元，当然含一些利息等等的吧啊。虽然说呢这个事儿好像看似就完了，都还完了，可是对于这件事情，那么公安机关啊最后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判决呢？你还钱还不行，最后还是要判你有期徒刑10个月。啊，那说到这儿呢问题来了，我想问一下这个张律师啊，那什么是拒不执行的判决啊还有这个裁定罪呢？ 这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是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行为。那么什么是那么关于这个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又指的是什么呢？它指的是啊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具有执行内容并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定判决。人民法院为依法执行支付令生效的调解书、仲裁裁决、公证强制性执行的债权文书等作出的裁定都属于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就是这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涵盖的范围。这个关于有能力执行呢，它是指根据查实的证据证明负有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义务的人有可执行的财产或者具有履行特定义务的能力。拒不执行它是指呢行为人负有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的义务，但行为人采用各种手段拒绝履行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所确定的这样的义务。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一个介绍。 那也就是说呢他本来是有能力来偿还的， 啊，他就是赖着不还啊，这个性质相当的恶劣，是吧？但是呢，咱们回过头再讲啊，有一些所谓的老，当然如果是那样的情况下呢，可能就不能称其为老赖，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不能称其为老赖。比如说他确实欠钱，但是呢，他这个人家这个诉讼到法院以后，法院也说让他去还钱，但是他真没有，他确实又没有钱又没有物。啊，他是没有钱，他还不上这钱，那这样的人算老赖吗？ 这个老赖的话，他这个主要指的是还是说具有这种欠款的恶意，就是说他具备一定的能力偿还， 对， 尤其是通过证据显示呢，他有这种转移财产这样的嫌疑，如果说咱们又换个角度想，如果是纯粹一个就是债务非常差。他也想诚心的去执行， 完全破产了。 但是，对对对，但是说确实是因为这个客观原因，就是执行不了。这种情况的话，一般也不宜设定为就是老赖。 所以他呢，像这样的情况，一般也上不了黑名单啊。可能是看这个事实而定。他如果有能力，你还不去偿还，那这是一个性质的问题。如果你真的是没有钱啊，这个看看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啊，还不上这个事儿是吧？那么就这个问题而言，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案例啊，那为什么在谢某已经与申请人啊达成了执行和就是和解这个协议，全部支付了欠款的情况下，还要追究谢某拒不执行判决的裁定罪呢？ 首先呢，这个本案的谢某在自己有能力履行情况下，却以夫妻离婚的形式将两处房产无偿转移至前妻的名下，再由前妻转移到第三人的再由那个前妻啊，他又以买卖的形式啊，这个进行了处理，处理给了第三人，那么致使呢这个判决裁定无法执行，谢某他已经构成了拒不履行的判决裁定罪。那么还有其次呢，就是说公安机关在已经刑事立案的情况下，谢某才被迫的慑于这种刑罚的威慑，然后呢偿还了全部的欠款，但是刑事案件是已经立案的，国家公权力机关有权对谢某涉嫌侵犯人民法院裁判权威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当然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那么在这个基础上，谢某他这个偿还欠款，以及呢和这个债权人杨某达成这样一个谅解书协议，这个只能是作为法院量刑的一个考虑因素，不应当作为这个阻却定罪的这样一个事由。这个应该区分来说， 就是说你已经犯罪了， 对， 已经 犯罪了，这是国家公权力机关来追究的， 对， 不能进行私权的处理。 是的，虽然说您这个时候啊已经把钱还给人家了， 对， 但是你已经触犯法律了。所以该怎么判要怎么判，只是在判的过程当中考虑到你已经还钱这个因素可能还轻了呢， 对， 否则的话呢可能那就很难说了，另外一个裁决结果就出来了， 对， 是这意思哈。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法院和公安机关是一个什么关系啊，他们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比如说法院哈对这个案子呢已经有裁决了，但是呢这个对于这个案子哈、牵扯到的一些当事方呢，他有时候真的他就不执行，不执行有时候法院呢好像也原来也挺无奈的啊，就也挺一二三一而再再而三的去也很无奈，但是如果这个案件最后啊给他这个送到公安机关，那是不是性质就变了？ 这是这样的啊，这个法院是根据他审理情况，如果发现这样一个所无论是原告或被告是吧，发现有涉嫌犯罪的情况， 对， 他可以给这个相关机关，有的可能涉嫌公职犯罪的话，是检察机关，如果说是一般的刑事犯罪的话是公安机关是吧，他给相关机关呢可以发这种建议函，但是实践中啊说实话比较少，一般法院很慎重，除非有很实打实的证据显示是吧涉嫌了犯罪，有可能给你进行这个转移，就是把相关的材料 转移到 交到 相关 部门去，否则的话一般情况下都是由受害人自己去举报，或者是去投诉是吧， 他只是做一个裁决， 对，他只是不是做一个移转的工作，但是相关部门是否立案 并不一定。 哦， 就 是 法院他没有强制义务，就是说强制相关部门去立案，他只是负责把相关材料给移交过去。 嗯， 他们是否立案由相关部门决定， 明白？ 因为实践中有很多情况的话，公安机关并不立案。 嗯，所以就是说，选原来比如说一些法院哈， 是的， 一些案子判完了以后，就老是执行不下去。 对， 老是这个就是本来说是你是对的，他是错的，但是这个错方啊，好像也没怎么着，就不了了之，也有这样的情况。但像这个呢，他实际上已经是拒不执行的这个罪了。啊，拒不执行罪呢，就把他已经把他送到这个公安机关了， 对，立案侦查了， 立案侦查了， 嗯， 所以呢，这个就麻烦，事儿大了。所以刚才借人家款的那个谢某，他知道事儿大了嘛， 对， 啊，如果真是法院这个机构给他弄，他还老跟着拖呢， 是， 最后给他送到公安机关，他就傻眼了。那么就这个案子还有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这个谢某啊，因为他是借人家杨某的钱哈，他呢确实是犯罪了啊，他是犯罪了，但是在这个整个案件过程当中，他的前妻其实也参与到这个案件当中了，就是谢某的前妻刘某啊，也是伙同这个谢某呢为逃避法院的执行啊转移了财产，但是为什么刘某就没有啊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这种裁定罪呢？ 如果咱们从这个最从这最根本上说呀，是因为他的前妻，第一他不是被执行人，第二他也不是担保人，第三他也不是协助执行义务人，正因为如此，就是在这个拒不履行， 但是他是同伙啊，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中，这个一般情况下就是不把他作为共犯这个处理。 那也就是说，那他也不是受害方吧？ 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啥问题啊？咱们说是他是恶意串通，但是如果客观的话，人家可以说，人家前妻可以解释，虽说是吧，这个表面上看着他有这种协助这样一个转移财产的行为，但是人家表面上人家真离婚了，第一真离婚了。如果说就双方婚姻而言的话，男方把财产给女方没问题，女方不能说是恶意吧？ 对，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他转移给第三人，走的是正常的买卖。 这个房子已经是我愿意给谁给， 都是谁给？对对对，都是市场交易。所以说你在一定意义上说，你还不好说是他前妻就怎么样了。当然说，如果他前妻像您说的，如果他就招了，他就说我就是跟他设计好的，串通一起的，怎么样，那应该是共犯了，这个应该是吧？但是这个情况很特殊，就是可能咱们怀疑他有这个问题，但是呢，实践中呢，实际呢也表明是有这种是吧？这个转移财产这样一个问题。 对， 但是对于他前妻本身就这个本人而言的话，你去分析他，好像还不能就直接认定他有什么大问题。 对，所以有的时候呢，他是要有证据的， 需要看这分析事实， 分析事实要分析这个证据。 对， 你像这个呢，咱们一般人可能傻子都会想出来哈。你说他这个已经离婚了。然后呢，在无偿的情况下，突然把两套房子哈，又给了他前妻了，而他前妻呢，在很快的时间内又把这房子转给第三人了。其实一般人都会想到，肯定是跟这个他借款这个事儿有关，但是呢，你还不能够就说明呢，他就有关哈，因为他不管怎么样，他妻子呢已经离婚了，然后呢，他前夫把房子给他，然后这个呢，他就有一定的处置权了，他愿意给谁给谁，所以呢，在这次的判决当中呢，他的前妻啊没有 涉及。 没有涉及， 涉及 啊，哎呀，所以有的时候呢，还是我怎么感觉还是有空子可钻呢？法律上也是有空子可钻呢。 这个应该这样讲，就是说 也不好说哈。 这个还是取决于证据吧，因为我觉得还是说，这个在本案而言的话，公安机关没有掌握他前妻，至少说很明显的这样那个一些。恶意行为是吧？因为表面上看他都是合法的，他的这个处分行为 对 都是合法的。 所以这个只能是看他表现出来的这个形式了哈。 对， 反正好在呢，最后呢，这个钱又都全都还上了。 是的， 反正我估计他这个前妻也没落好， 对， 肯定是没落好 。 因为最后呢，已经到这种情况了，然后他就可能就得这个管他前妻再要钱呗，怎么来补上这个窟窿啊？ 对， 是吧？所以实际上效果呢，这个完成了就行了吧？ 因为在法律上说，是属于在他们婚内欠的债务嘛。 对， 这个也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即便他们自己。双方啊，可能是在离婚的时候做了划分，比如说这个债务说了，给男方，女方不承担，但是他们只是在内部，是有效力的，但不能对抗债权人，债权人仍然可以向双方，主张这个债权， 所以在本案中的话，其实说作为他前妻的话，仍然负有这个偿还这个欠款的义务。 对，好的，那关于这件事情呢，咱们就说到这儿哈。不过通过这个案例呢，我觉得给我们很多人呢也有一些启示。当然现在呢这个借款呐、不还呐、等等这样的纠纷呢和这样的矛盾也挺多的哈。那就这个案件来讲，那张律师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呢？ 就是我是觉得说，就是像咱们这种，就是在借款的时候啊，在借款的时候呢，第一就是说最好是能让对方呢，提供一些担保，包括有的是个人担保是吧？如果这个个人的信用比较好的话，或者是提供相关的财产担保，这个呢有一个保障，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如果说案件已经进入到执行阶段的话，无论是被执行人是自然人还是公司，我认为都可以详细的分析一下这个自然人公司，公司就包括公司的股东是吧，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违规行为。如果有的话，比如说自然人的话，就有可能追究他刑事责任。如果是公司的话，就有可能突破公司他的独立人格，追究股东责任。而这些东西的话，随着我们国家对这个执行的力度的加强，这个都有一些案例出现了。所以说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指引。它也是一个启示，对于这个加强执行。 当然您是从这个大的方面来给大家说一说，那我要从小的方面来讲，比如说人和人之间啊，这个借钱这个事儿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咱们平时民间经常会说是亲兄弟明算账哈，你不管是亲戚朋友啊，不管是多好的这个同事或怎么样，大家牵扯到钱的时候呢，我觉得双方都要慎重。无论是借钱的人，你不要轻易管人家借钱啊，这个让人家特别为难。你说借你吧，说句真心话，万一你不还呢？你说不借你吧，好像这个情分都没有了，所以你不要轻易管人家借钱。这个事情我真是觉得是一个教育问题，这是从小就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素质啊。另外呢，就是对于借给别人钱的这样的人，我觉得您真的要慎重啊，要选择。反正我是这样，我不知道别人啊，我是这样，我一般不轻易借给别人钱，但是我只要借给他钱，我就没想他还。我有是这样的，比如说你管我借五万，最后呢我觉得好像我可能还能有点能力，而且你确实需要帮忙，可能我就给你借你一万，但这一万我都没想你要还我，我心里也没有负担啊，你爱给不给就算了。所以有时候这个借钱的事儿是特别讨厌的一件事情， 挺纠结， 特别纠结，弄得双方都麻烦。你看这个无论是谢某还是这个杨某，还是个特别好的朋友呢，而且当时我估计他们也签了协议了，什么什么去还呀，怎么怎么着都说得很好，而且利息呀、什么都要还。 对对对， 但是最后就是到时间不还，你说你怎么办？最后呢，朋友当不了了啊，朋友当不了了，而且呢还都诉讼到法院了，最后呢因此还有一个人入了监狱了，你说这事儿 是 啊，本来是一个挺好的事儿，帮忙的事儿，最后弄成这样。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互相之间牵扯到金钱和钱财的事儿啊，牵扯到钱财的事儿，一定要特别慎重。 对， 好了，那听众朋友呢，如果呢，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法律问题哈，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号，咱们来互相交流。应该说也是一个机会，咱们张律师呢今天在现场为大家来办公啊。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的来进行交流了啊。有一位叫丽丽的朋友啊，他发了一个短信，他说这个他听说有这么一个事儿，就是父母呢曾经出资啊，大概有70万元给他的女儿女婿呢买房啊，后来这个女儿女婿呢离婚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他的父母呢就想把这笔钱呢给他要回来，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怎么办啊？这样的情况怎么办？ 我觉得首先呢，如果说我是都给大家呈现一个分析的思路是吧？首先我们要确认一下这个合同有效，它该是有几部分构成。第一个呢，就是合同当事人应当具有相应的这样一个行为能力。对吧？这是第一个，咱们都明白，你是完全行为能力人是吧？正常人。第二个呢，就是意思表示真实。第三个呢，就是不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以及不违反公序良俗。那么说这三点，我重点的是强调，对于一个合同确认它的性质，

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清明两天的本市天气以晴为主，气温的升高，最高气温在35到36度，气候非常炎热啊，高温蓝色预警当中。那午后呢，大家应该减少户外活动，紫外线的照射非常强，外出要采取防晒的措施。那今天下午呢是晴间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偏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70%。好，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空气污染的情况。今天下午呢，本市气温较高，光照较强，有利于臭氧的生成。那空气污染物的这个条件呢，是等于3到4级。最后代表编辑傅志龙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点30分，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么今天呢是周六，是我们说房产咨询的时间哈。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张树贵律师。张律师你好。 周老师好，各位听众好。 嗯，在上半段的时候呢，我们最后呢，因为时间不够了哈，所以那位听众朋友的那个问题呢没有回答全面，咱们下来先说一说。那位朋友就是说呀，他认识的一对这个父母呢，曾经呢就是为他的女儿结婚呢，买房借了他女儿可能是70万块钱，当时呢这个当然是挺高兴的了。后来呢没过多久，他女儿和他女婿就闹离婚了。闹离婚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父母呢就想把这个钱要回来，但是现在在要的过程当中呢，确实也存在了一些问题。那像这样的情况下，这个钱还能要回来吗？ 对，这个那我接着上半段我接着分析。 嗯， 上半段我说判断这个借款还是赠与，那么从核心就是分析他的意思表示，这个角度来考虑。那么我呢接着说，这个关于这个意思表示呢，你如果说是比如说如果说是这个遗嘱赠与的话，如果说是赠与的话啊，要看父母是否表达过将这个将这个钱款赠与给孩子，包括以书面的形式或者是以口头的形式向子女或者向其他人表达过这样的信息。 嗯， 如果说能够呈现出来的话，也能佐证是属于赠与。还有呢， 就是比如说比如说这个子女，因为子女是双方嘛，两个子女嘛，一般的是吧， 嗯， 那么两个子女对这个的态度，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考虑是吧，有可能两个子女是不一样的态度， 嗯， 那么这个也是作为一个考虑的因素。另外的话就是看平时的一些短信、微信、通话、谈话记录等等的，这个如果能够体现出来，也能作为佐证，到底是属于借款还是属于赠与。 嗯，那实际上也就是说呢，这个钱是否能够要回来呢，还是要看它是什么性质的。刚才您提到是赠与啊还是借款， 对， 但是现在往往呢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没有那么明晰啊，非黑即白，还真不是。有时候可能家长就是说，哎呀，你们现在不也没钱吗，你们想买房，那你先从我这拿，有钱的就还，没钱的就算了，可能大概有时候都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当然了，这种说法呢前提肯定是希望他们小两口能够好好的过日子哈，但是没想到呢没有多久就离婚了。在离婚的时候呢，这个小夫妻还争这个房产，争这个房产的时候，这回那父母肯定就急了，说这个房产可能有什么可争的，这个房产是当时我跟你们出了多少钱的，那你们这钱现在给我，所以这个时候就会闹出一些矛盾来。 对， 但是不管怎么样哈，一般的情况下，现在法律上原来可能更多的是以为是赠与，是吧？只要是父母给儿女买的东西呢，可能基本都是赠与，但是现在好像就是不是这么一概而论了，是吧？ 这个是咱们是这样说吧，就是说呢，从法律上说的话，这个法律是没有变的，是吧？基本是没有变的，或者说是呢，只是说通过司法解释呢更完善了一些，重点呢还是要分析相关的证据，哎，这个证据体现的什么情况？如果说就现在司法判例这个所指向的这个方向而言的话，咱们可以考虑啥呢？就是首先是在法律上，父母是已经没有义务再抚养成人的子女， 嗯， 因为成人的子女他已经参加工作， 对， 还有的有的已经结婚，是吧？已经结婚，这种情况下，只有因为父母到这个时候，父母的岁数一般基本上都快60，甚至说更大了岁数，那么换句话说，应该是子女赡养父母了，而不是父母还继续抚养子女，就是在这个角度上说，我们认为说父母给子女的钱，不能理所当然的就认为是赠与。如果说有相关的证据显示父母曾表达过说这个钱我给子女的，我给的，如果有表达过这样的意思，那视为赠与。但是如果父母一直没有表达过，那么虽说有可能咱们说了，可能父母也没表达过是借款，对吧？ 对， 可能是也没表达过。但是我认为如果父母最终他这个态度亮明，说我这个钱我是借给你们的，我认为这也是父母对自己的这样一个一个行为吧，做出的一个表达，一个表示， 也没有什么可说的。 因为有的时候我认为，比如说就买一个房子而言的话，咱们在北京，因为标对额都是比较大的，可能有的父母用自己都用自己两个人这也存了一辈子钱，可能为子女买了一套房，那如果说你要说是因为子女离婚，说这个钱都是父母赠与的，我认为对父母也不公， 对，也说不清， 凭什么说我挣一辈子钱的，最后都成了别人的了呢？对吧？对于自己的财产，我认为父母是享有完全的处分权利。 所以我觉得像这个事情而言呢，好在他还有一个70万啊，好像这说的是这70万啊，可能还有一个证据，甚至有一些父母为了给孩子买房啊或者怎么样，都没有任何的 证据， 不留证据的，就是这个房子我给你出了多少钱，你怎么怎么着，根本就没有证据。但一旦之间闹别扭闹矛盾的话，真的其实父母作为特别的那个弱势的这一方， 是的，是的 啊， 因为吧，这个中国吧还是考虑一个这个亲情这个传统， 是 就是不愿意和子女写什么字据，觉得如果写字据就生分了， 对， 可能也觉得也我也确实也 好像这个爱就打了折扣了， 是 吧？是 的，是的，是的，感觉都是太有金钱化了，这种感觉。 是是，所以呢，在中国来讲，比如说结婚前的公证啊，财产各自的公证啊，甚至呢一些老年人写遗书啊等等，像这些事情好像还是没有特别这个进行下来， 是的，是的， 实施下来，这可能跟我们的传统观念还是有点关系的哈。我觉得随着文明程度的这个进程的哈进展， 我觉得大家会意识到这点的。其实我觉得这并不是伤感情的事儿啊，有些咱们也有一些这个民间的话叫什么丑话说到前头，是吧，也是好多事情咱们之前都办好啊。 其实咱们简单说，咱们换个角度说，即便你说是借给孩子的，那我可以不要啊，对不对？ 对呀、 我可以不要啊。其实信着那 不也是最终归回来，最终这个钱，这个钱还是由子女用嘛、是吧，你的目的也不是说就是为了给子女用嘛。 嗯， 因为我可以说不约定这个还款期，对不对？ 嗯， 我这个钱我都可以先放了去，现在我不要。但是如果说我觉得什么地方不对了，不对头了，我都可以去要。 嗯， 这个对父母来说，我认为这样的话可能更好的来保护权益。 是的， 对。 其实通过这个例子，对我也特别有启发。反正我对于我的这个孩子来讲，我就从来没有说什么借他啊或者怎么样都没有过，从来都是这种无偿的啊。遇到好孩子可能还行啊，如果遇到不好的孩子，真的是你再怎么甜，他也没有感恩之情啊，所以这个事情咱们有时候做父母的真的要好好想一想啊，要维护自己的权益了。好了，那这个事儿呢咱们先暂时说到这儿啊。那下面呢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而且今天的这个安居快讯呢好像也跟这个房地产方面的一些这个法律问题有关啊。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的，接下来呢咱们看看今天的安居快讯有些什么内容啊。首先呢是31名大学生求职呢遭套路啊贷款，那么名下呢多了近20000元的贷款。那么事情过去半年了，当自己名下的贷款呢已经产生了逾期，而实际拿了钱的人呢又失联的时候，大学生小王才明白遭遇了叫做套路贷。去年11月份，包括小王在内的至少有31名大学生通过求职信息前往西安天诺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却被利用办理了网络助学贷款。如今呢这所培训学校已经人去楼空，尚无收入来源的大学生们难以应对名下的这笔所谓19800元的贷款了。这个呢是前很久以前，或者说这个媒体上曝光过啊这样的事情。当然通过这个事情呢咱们就不用就事论事了啊。通过这样的事情咱们一定要提醒大家怎么办吧。现在有时候我都觉得特别可怕，因为现在那个手机啊各种的垃圾短信特别多啊，电话呀什么都特别多，他会老给你打电话就引诱你去贷款啊，什么低息啊贷款等等啊，好像不要钱似的你就可以去花他的钱啊，就给人造成这么一种感觉。当然像咱们一些有资历有经验的人，咱们可以觉得他肯定是骗人的，咱们都不去理他，不予理睬。但是一些孩子们啊，一些这个大学生孩子们涉世不深的人，真的被他们会骗的。所以在这样咱们要特别提醒他们。 首先呢我给各位听众啊先介绍一下这个套路贷到底是什么东西，什么鬼。这个套路贷它实际就是借款，它是以什么呢，它是以样借款的形式，就是说去侵吞啊这样借款人的房产财产的行为。就是他以借款，都是民间借贷，一般情况是作为这样一个借口吧，以这样作为一个借口，作为一个掩护，来实质的去侵吞受害人的财产。这样一个行为。如果说我们就更形象的描述他呢，就是说他实质就是一个披着民间借贷外衣行诈骗之实的骗局。 对，这就是一个诈骗，是个违法的行为，他还不是违规，他绝对是违法 的。违法的，违法的。但是我们要明白一点，像这种他设局呢，往往是表面上看呢，他的形式上没什么问题，就是在形式上说没什么问题，只是说呢，如果说就咱们一般的这样一个受害人而言的话，可能他掌握不了那么多的证据， 对， 很有可能他证据不足，比如说他发现好像感觉是这个问题。如果你去公安局去报案，可能证据不足，公安机关也不一定给你立案。那么至少我跟大家有一个提示是啥呢，首先我明白一点，在民事上啊，咱们先不说刑事，在民事角度上咱们要明白一点，我们无论是跟谁借钱，那么年息不能超过24%。如果你超过这个数额的话，可以拒绝支付。 这个是一个红线，是一个标准，是吧？ 标准。当然说了，如果说就你已经支付的利息， 不能超过36%就可以，就是你不能再要了，就是你已经给过人家对方的利息了，是36%年息。当然说如果超过36%的，无论你即便你给过了，你可以再要回来。这个有不太一样啊， 确实 一个是 高利贷了， 对，一个是36%，一个24%。咱们只要记住24%就可以了，超过这个数，只要你没给的，我就可以不给。 嗯，我是觉得就是说，咱们所有人都算上啊，一定要注意，就是你贷款的话呢，还是上这个国家正规的一些部门去贷款啊，一些民间借贷，大家真的不要涉及，因为有些事情啊，你真的不知道它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正规的还是骗人的， 因为它往往可能有合同陷阱。 对，有合同的这个陷阱啊，关键就是有些人呢，他不明事理啊，不明白他的这个是真是假啊，有的时候呢是被骗的啊，被上当啊，所以这样的情况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性。你像这些学生啊，可能就在不明白的情况下就被人利用了， 是 啊，所以我就一直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身份证啊，一定尽量不要离身。比如有些人说的，我拿你身份证啊，去办点什么什么事儿或怎么怎么着，我觉得尽量不要离身哈、啊。这是反正我现在是，只要身份证要离开我，给别人去办什么事儿，我心里就特别的忐忑，是吧？而且现在正规的一些部门，如果要是办什么事情的话，他不仅仅是看身份证，而且是身份证和本人必须到场的。是吧？ 对 啊， 对， 甚至呢，我看有一些这个银行的贷款或者怎么样，还得要对照啊，特夸张的对照，拿着身份证看你的人啊，然后还要拍照等等的。 它实际就是一个取证的过程， 确认 是在 确认的过程， 是在给自己免责呢。 啊、哦，是吗？ 你看，是你本人来取的， 对， 那你以后不要说，这个钱是因为怎么怎么样，我是按照正规程序， 对， 我就走完了。 不过这样也好、啊，这样就相对来讲看起来也挺严格的。但你像这些贷款的话呢，就我估计就根本就做不到这些， 做不到 啊，就完了，就这个当事人都不知道，这款就贷下来了，但是写了当事人的名字，最后当事人不就受骗了吗？啊，所以这个真的要特别注意啊。好，咱们再看下一条。另外呢，说北京房山一小区为何呢半年停水十多次呢？说近日啊，一份手写的停机记录啊，停水记录呢在网上热传。说这份记录呢来自房山区长阳镇的小区居民。这个小区呢从2016年至今啊，频繁遭遇供水管道破裂和停水，仅从去年初开始就已经停了17次。那么房山区水务局工作人员也表示说，自来水厂的管道只接到小区总表的位置，而小区内部的管网问题则需要小区物业或开发商来解决。哎呀，像这样的问题呢，就是大家推来推去，互相推诿，最后这个受到牵连和伤害的还是我们的消费者、 消费者 和居民。 对对、嗯，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首先要分析一个问题，它这种管网破裂到底是什么原因？ 嗯， 至少我们先初步掌握一下，因为即便是将来的话，您如果要起诉的话，可以鉴定是吧？但是呢，毕竟是那个是之后的事情了嘛。之前我认为先做一个初步的判断，是因为物业管理的问题，还是因为开发商他当时在埋设管网的时候就有问题？因为这已经说了，小区内部的应该是由开发商对吧，或者物业，因为这个建设肯定是开发商嘛， 对， 进行的嘛，铺设嘛，相关网管这个管网。那么这种情况的话，我认为至少你可以直接先向开发商主张权利。 嗯，是的，我也是跟您同样的想法。往往这种情况都是这个开发商和物业他们之间的这个问题哈。你像有时候我们小区呢也是经常会停水啊，或怎么样要修这修那啊，反正这都是什么物业他们要维修啊，都是他们这个要解决一些什么问题，这都有可能。但如果这么长期老是停水的话，已经影响了人们居民的日常生活了。 对， 我觉得这事儿要说的说到。 对，这个管网可能有问题了，是建设的问题，还是设计的问题，是吧？还是质量的问题？ 嗯， 这个可能。 所以有一些小区的居民呢，就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比如说不交物业费呀、或者怎么怎么着。其实像这样的做法呢，我觉得也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做法，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恶性循环，因为物业它靠的是物业费。 对。 如果没有物业费的话，它的服务他怎么维系？怎么维持啊？ 所以这个事儿看看怎么来解决哈，找有关部门。好，下面再来看，说这个停车场呢出现了一个充气篮球馆，居民的怀疑是违建。说近期呢，在朝阳区一小区隔壁的停车场上，一夜之间就出现了一座高约6层楼、占地呢近乎近千平方米的一个充气篮球馆。居民就表示了，说这个篮球馆呢影响了居民的生活，更有居民呢质疑说篮球馆的建设涉嫌违规。那昨 天下午呢，记者从朝阳区城管部门了解到，说目前的相关部门正对篮球馆的合规性进行调查，在这期间呢，对充气篮球馆进行放弃处置。哎呀，现在有的时候就是太无法无天，就没有任何的规矩而言啊。 他这个真是他 近千平方米的 打了一个擦边球，因为他这必定是充气的。 充气的，对，你说你不让我干，我就充撒了气就完了。 因为作为居民的话，肯定他第一选择是投诉。 嗯， 如果投诉不能解决的话，如果干涉到了自己的正常的生活的话，那是可以起诉侵权的。 嗯，好，咱们一定要有法律的意识啊。好，再来看，说平谷法院通报说，二手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是审查情况啊。说近年来呢，这个受房价快速上涨以及呢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等因素的影响，房屋交易过程当中的纠纷不断，尤其是2017年317新政出台以后，导致了一部分的购房者呢无力履行合同啊，衍生出了一系列的法律问题。交易过程呢容易产生纠纷，主要问题呢有卖方、买方、中介、政策等四方面的原因。其实就这方面的情况呢，咱们也曾经在一期节目当中也说过啊，说这个呢反正也是属于不可逆的一些情况嘛，因为国家呢要宏观调控，可能有一些政策出台了，那么出台以后呢就会影响到一些房子的交易问题哈。当然如果要影响的话呢，这个也没办法，这属于政策问题啊。 对，这种非双方个人原因造成的话，这个双方是不需要承担相应责任的。 嗯，所以呢也是当然了，如果是政策问题的话呢，双方是不承担责任的哈。当然如果是这个卖方买方，如果中介哈，这个之间要出现了什么问题的话呢，那要究其原因了。 对， 看看到 底是 怎么个情况哈。我记得张律师，咱们曾经做过一期节目，就是因为政策出台以后啊，造成呢就是说不能够过户了，因为他没有资格买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合同呢就不能够履行了。我记得当时您说呢，就是说这个政策和合同还应该是两个性质的问题，是吧？ 当时我是这样，但我记得是这样的，就是啊，咱们这个要分析啥呢？分析这个政策。首先第一是这个法律， 这合同是没问题的。 对，合同是首先是合同约定。 对， 合同约定是怎么约定的？ 嗯， 因为有的时候如果说我合同约定和政策，咱们所谓的啊，这个地方，比如说咱们就说调控政策吧， 嗯， 房产的调控政策，如果说合同约定和它相冲突的话， 嗯， 那你要是要遵从政策啊这样一个调整。但是如果说和政策不冲突，那么遵从合同约定。你比如说我合同约定啊，是在比如咱们限购，这是317是吧？那如果我合同约定了，当时是在317之前，我们就应当过户， 嗯， 比如约定的啊这样一个细节是过户，但是因为比如说买受人他的原因延迟了， 嗯， 哎，正赶上房产调控出现了吧，哎，政策调控出现了之后，买受人或者是因为这个杠杆作用减弱，他的首付款增加，对吧？他可能原来的话可能贷款可以贷的更多一些，他贷不了款了，陷入困境了吧，或者是资格受限了，没有资格了， 嗯， 这种情况虽说都是因为政策原因造成，但是像我说的这个案例的话，就应当是由本人承担责任， 就是要追究啊当事人的责任。 对，因为本身的话 拖了， 他如果不拖的话，按照合同正常走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嗯， 不受政策影响的， 是 因为你的原因导致了这样一个成本或者代价，是吧？ 对， 要承担的。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案件是特别有意思，就是由于政策问题呢，他就说起诉这个合同无效。当然从法律上来讲呢，它是非常严密的哈，就是要特别较真的。实际上呢，他这个诉求点呢是不对的，就是说这个合同不是无效，合同它是没问题的。 其实您说的这个问题就是提出来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国家对于合同的无效，它规定的是很明确的，就是违背国家强制性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或者是违背公序良俗。这我说的是直接啊，应该具体的还有这个合同法52条，是吧？这个相关的规定，我就说的这个概括一些，就是这样的规定。触犯这样情况下是合同无效，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是咱们就说是这个地方的调控政策，房产调控。因为必定是一种政策，它是需要执行的， 如果说不执行的话，这可能就没有意义了，是吧？ 对。 所以法院呢，就是不能他比如就房子这个过户而言的话，如果不具备资格的话，他就需要遵从这样一个调控政策， 嗯， 就不能给过户，是吧？ 嗯。 那么此种情况就陷入一个困境是什么呢？通过法律规定看，他并不是违反了国家强制性的法律规定、法律或者是行政法规的规定， 嗯， 或者是违背公序良俗。他没有违反， 对，他不是这方面的因素， 就是因为调控政策原因， 对， 他就是不能过户。 嗯， 这种情况下你就不能说这个合同就无效， 对， 但是呢他也不能履行， 也不能履行， 对， 就是这么回事。 对 对， 所以就陷入了一种困境，就是履行不能。 嗯，履行 在这个时候法院应当会对当事人进行提示， 嗯， 提示说你可以选择比如说解除合同， 嗯， 对吧？哎，那么如果当事人不听，说我就选择继续履行合同，当事人不听，法院做了相关的这样一些给你进行的一个提示，是吧？ 嗯， 提示义务，但是你个人就是不听， 嗯， 那么你个人要承担这个不利后果，因为这个合同是无法继续履行的， 对， 你非要继续履行， 对对对， 啊， 所以呢，这个事情确实也是啊，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事儿啊。好了，那今天的咱们的这个楼市好声音到这里就结束了哈，我们也说了很多这个法律问题，但愿这些问题能够给您的生活带来一些启示啊。好，非常感谢来自于北京市银科律师事务所的张树贵律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好，我是周杰，那么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年终庆的活动做得大家热情高涨，从鲜鱼鲜海参到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再到我们今天家家必备的新疆阿克苏大红枣，每一档活动都赚足了眼球，给足了优惠。 没错，新疆阿克苏的红枣，很多朋友说家里煮粥啊、蒸米饭呐、啊，还有煲汤、做甜汤，是一年四季都必备的厨房干果之一。那么19.9一袋的新疆阿克苏枣，就是为了年终回馈，只有3天时间。昨天呢是第一天，全省各地一档5分钟的节目，就有279位听众成功参与。 是的，因为呢价格直接是拦腰砍半。之前呢我们是199元五袋，现在啊直接是199元十袋，每袋只划算19.9，一斤500克，到哪儿去对比都是有优势的价格。但是呢迫于成本的压力，所以啊每一位听众最多是限购2组，也请大家理解。此时此刻4007106108 4007106108已经全面开通了。 是的，新疆阿克苏的红枣是好吃不卡嗓，营养价值还丰富，当地独特的地理资源，天山雪水的灌溉，充足的光照，这里的红枣没有添加，很健康，个大皮薄肉厚，您自己去买一斤啊，这价格都是要50-60的。 嗯， 今天呢在我们的活动当中给大家带来仅此一次的新疆红枣的年终庆团购活动。 对， 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一箱十袋现在只要199块钱，这划算到每袋每斤啊只要19.9。 是的，保证全部来自于新疆阿克苏，拿到手的每一颗红枣都是颗粒饱满，粒粒珍品。这样的红枣拿回家，不管是送人还是自己吃，都是面子里子十足。 对， 牛皮纸袋的包装，而且呢上面都有小窗口，可以在送货上门的时候看得到枣子的大小形状。19.9一斤，那绝对是抢到就要偷着笑的节奏了。 是 4007106108 4007106108。6547的朋友就说买点回去送送亲朋。 嗯， 19.9一袋太合适了。 是， 8821的朋友说自己每天呢都要吃几颗红枣，蒸着吃，这每个月呢都得吃2袋。今天价格这么实惠，肯定要买啊。只是啊，你们电话一直占线。 这一点呢，请大家能够谅解。您想想看，199块钱带回家10袋新疆阿克苏的正宗红枣，这每袋每斤啊19.9，这样的优惠力度，只要是之前吃过的朋友，或者是买过红枣的朋友， 嗯， 都会带个1箱2箱。 是， 所以呢，4007106108，4007106108，最后的半分钟时间，您打不进电话，只能够耐心的重播。19.9嘛，就是一杯奶茶的价格。但是今天带回家一斤正宗的阿克苏红枣，给孩子做一个红枣泥，或者是红枣发糕，蒸熟了去皮直接吃，孩子爱吃，好处还多。 对， 所以呀，如果说您家里也是常备红枣的，千万不要错过本次团购，只在今天、明天最后2天的时间了。 是 4007106108，4007106108。 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